哎，他们来了。 안녕하세요我是阿金。 안녕하세요我是阿森。 안녕하세요我是嘉义。 안녕하세요我是彪明。 喝一杯酒，来喝一杯酒，咚咚咚锵，咚锵咚锵，家家户户多风光。 一个大年头一天，我与我那个友们来拜年， 冒着风冒着雨，穿过冬来穿过西， 哎呀咿呀嘿， 坐着汽车来到你家门前，哎咿呀嘿， 恭喜你恭喜你恭喜恭喜你，愿我们大家一起来，起来迎新年。 喝一杯酒来，喝一杯酒，家家户户多风光。 恭喜呀恭喜，发呀发大财， 好运当头，坏运嘛用离开。 恭喜呀大家，黄金装满袋， 眉开眼笑。 酒来喝一杯酒，咚咚咚锵，咚锵咚锵，家家户户多风光。咚咚咚锵，咚锵咚锵， 过了一个大年头一天，我与我那个友们来拜年， 冒着风冒着雨，穿过冬来穿过西， 哎呀咿呀嘿， 坐着汽车来到你家门前，来咿呀嘿， 恭喜你恭喜你恭喜恭喜你，愿我们大家一起来，起来迎新年。 咚咚锵咚咚咚锵，喝一杯酒来喝一杯酒，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家家户户多风光。 恭喜呀恭喜恭喜呀恭喜，新年发大财。 冒着风冒着雨，穿过冬来穿过西， 哎呀咿呀嘿， 坐着汽车来到你家门前，呀咿呀嘿， 恭喜你恭喜你恭喜恭喜你，愿我们大家一起来，起来迎新年。 咚咚锵咚咚咚锵，喝一杯酒来喝一杯酒，咚咚咚锵 家家户户多风光。 恭喜呀恭喜恭喜呀恭喜，今年要发大财。 我同心恭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事顺利，笑口常开，恭喜恭喜！ 新年 新年 新年 新年 新年到，新年好，快乐新年多热闹。 嘿， 春到人间，大家展笑颜， 喧闹鼓乐响连天，轻动轻动锵锵锵， 男女老少，少年听新年， 声声 恭喜新年好，恭喜新年乐淘淘， 一年365天没烦恼， 心想嘛事成好预兆， 一年365天欢笑， 花开嘛富贵财神又来到， 神回大地你我多么逍遥，同把好时光拥抱。 恭喜恭喜，我一姐齐祝大家心想事成，平安喜乐，虎年行大运，耶耶耶， 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浩明。 大家好，我是嘉义，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虎甲天下，过好年，恭喜恭喜， 新年 新年到，新年好，快乐新年多热闹， 嘿， 传到人间，大家展笑颜， 男女老少，小年迎新年， 声声恭喜新年好，恭喜新年乐淘淘， 一年365天没烦恼， 心想嘛事成好预兆， 一年365天欢笑， 花开嘛富贵财神又来到， 春回大地你我多么逍遥， 同把好时光拥抱， 花开富贵财。